我们需要支援，回到他们连线上吧。 他在无响应，此时呼叫，呼叫塔台，收到请回复。四号大厅遭遇袭击，请求支援，重复，请求支援。对方火力太强，不能等了，我们分开走。 通讯被切断了， 电梯来了，立刻撤退，对交通掩护。 快跟上，我们在地下仓库汇合。 好的，我们马上到。 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军港袭击我们？ 不止一个人，应该是专业人士，看不到他们的位置。 我们得小心了。是啊，应该是有准备的，什么目的呢？暂时不清楚。警长，你的伤怎么样？ 皮外伤，没事的。 到了，长官。 好，我扶着您走吧。 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 据悉，里约素目前就在空港中，据有关专家分析推测，里约素马上将会进行转移。根据科尼尔帝国律法及卡罗门星系统，就在刚刚，现场出现不知名的混乱现象。虽然我们暂不清楚其中的原因，但可以相信的是，此事很大概率与里约素有关。 什么玩意儿？怎么没信号了？ 还没联系上空港吗？殿下，空港失去联系，古利特那边也联系不上。混蛋，里约素是我的财产，是国家的财产。给我开快点！里约素他们呢？不太对，人呢？ 楼层被篡改了，这电梯不对劲！警长，你怎么样了？什么情况？ 稳住，别出气。停，对方有掩饰设备。 哪儿来的混蛋？ 停止射击，他在耍我们呢。还好押运计划有应急撤离出口。不是说在地下车库汇合？阿罗阿诺姆，阿罗斯阿诺。 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家乡话。没事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们考虑的真周到啊。 什么？没事，我们不等舰长他们了。 哦，事态紧急，舰长他已经离开了，我们也要赶快走，在城里面会合。 你老家是哪里的？ 已经装备这么先进的舰载机了吗？是啊，很早就装备了，你才知道吗？啊，我头一次见，很壮观啊！啊，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快走吧。 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例行公事而已，不用紧张。你不知道科尼尔没有给老兵戴手铐的传统吗？ 啊，那当然知道了，只是……你们是雷电人。 双手双脚，你要诅咒死他吗？舰长，你难得幽默一回，我嘘，我来服从命令。 Thank you. 说点什么吧。 什么？他说什么？ 他说：“去死吧，科米尔狗！” 我。 这个讨人厌的老鼠，闹够了吧？你无路可走了。 好吧，好吧，我累了，来吧。 要不去干掉他。 啊？ 我说过，你无路可走了。 是吗？ 疯子， 是雷电特种小队，密尔营。我听说过他们，一帮冷血的雇佣兵。 舰长，我还真不知道你会说雷电语。 天南教我的。 海伦，海伦，喊我什么事？ 海伦，他来喊我有什么事？老师，哈罗的。 说什么？ 我知道了。他们的目标是李月素。 拖住他们，我们撤。 家就是这么管理空港的，嗯，人都哪儿去了？都给我出！ 快叫人！快来人！快来人呐！啊，这里！ 就剩下就下来时，你们骨家的士兵都要我命了！造反，这是你们造反的铁证！武松殿下离开，殿下，北东。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past.